等。那这本书呢应该说讲的都是比较的全面的哈，所以如果说您有买房卖房啊或者租房啊的一些需求，您可以翻一翻这本书，当做自己的一个这个教科书似的，然后就可以这个里面看到很多的这种现实中的一些例子啊，然后当然也有我们的律师李松律师给大家的一些提议或者是建议啊，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因此呢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一样还是跟每次节目一样啊，您只要写上我要书，然后把您的姓名还有电话一起发送给我们，通过安居好声音的这个方式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同样还是会随机的抽取几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来赠送这本书。所以呢这个大家一边呢可以提问题啊，一边也可以发送一下我要书，是吧？ 是。 对对对。那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当然我也看到之前也有朋友来问问题，不要着急，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会统一的给大家来解决啊。来看我们第一个问题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岳母借女婿的名义来购买的房产，那么房子呢登记在女婿的名下，后来呢女儿和女婿离婚了，那么现在这个房产就产生了争议，到底是谁的房？我把这个案例呢给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个年龄比较大，贷款受到了限制。这个老太太秦明芳啊，于2009年借女婿陈鹏的名义购买了605号房屋，首付款及以后的银行贷款都是老太太秦明芳支付的。到了2017年的时候啊，女婿程鹏与女儿张雪闹起了离婚，二人啊就来争这个605的这个房产。女儿张雪主张呢，房子应归一人所有，因为所有的购房款啊都是母亲秦明芳支付的。而程鹏呢则主张呢，605号房屋是在夫妻存续期间购买的，应当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而老太太秦明芳呢则认为呢，这个房子呢是自己出资，那么是应该单归自己单独所有。那么后来呢这一家这个三口呢有三种的不同观点，那么后来这个女婿呢就起诉他的女儿，那么要求法院判决离婚，并且呢要求将605号房屋一并作出分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种争议和分歧，就是这个房子 到底应该是谁的， 到底归谁所有。 反正我感觉吧，这个应该是秦民方的个人所有的感觉啊。 按照这个本身咱们介绍的这个案例的情况呢，因为当时老太太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因为岁数大了， 对， 人家银行不贷给她， 借名买房嘛， 对， 是吧， 不贷给她款。所以呢当时想贷款呢就是由女婿的名义来进行贷款，但是呢这个钱呢实际上是由老太太来进行出资购买。 对，你看首付款和银行跟贷款都是人家出的。 对，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赠与。 嗯。 那么基于双方是形成了一个什么关系呢？是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 嗯。 那么什么是借名买房呢？就是老太太作为实际购房人，她来出资。由于种种原因，她可能得需要用别人的名义来进行购买，但是双方呢可以有口头约定，约定呢归实际出资人来所有，这就是借名买房。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听完介绍这个案例呢，他感觉这个房子应该是老太太的，不应该是夫妻共有财产。 没错，所以可能这个房子应该就属于借名买房，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们前面也得跟大家来说说，到底什么是借名买房？那可能借名买房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种情况的， 很多种情况。其实这个问题咱原来也 说过 、但是呢，可能是情况不一样，有的呢可能是购买经济适用房，那么没有经济适用房的指标来借别人的名义来进行买房，还有呢那是父母分配的公房，但时候呢牵扯到一个出资购买的问题，有的子女呢愿意买这个房子出了资，结果呢因为是父母单位分的公房，是借父母的名义来买的，但是其实其中的一个子女出的资，在父母去世以后，那么其他的子女就主张因为房子登记在父母名下就主张继承，而出资的一方呢就主张是借名买房。所以呢借名买房实际上在生活当中会出现多种多样的情形，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它出现的就是这个岳母借女婿的名义来购买房屋，主要的原因就是贷款，老太太岁数大了，人家银行不贷给那么多的款，所以这也是一个典型的 借名买房。 没错，所以这个什么是借名买房啊，我们跟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了一下哈。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案例啊。这个秦明芳出资购买这个605号房啊，但是这个名字登记在这个就是他女婿的这个程鹏的名下嘛，对吧？那刚才我们也说了，那这种情况呢，应该这个房子还是应该是老太太的， 老太太所有， 对吧？ 对对对对。 那现在这个他们俩这个已经就是女儿和女婿已经诉讼离婚了嘛，要求分割这个605号房。那既然已经知道这个房子应该属于老太太，那老太太应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因为首先张雪和程鹏他们是在离婚诉讼当中要求分割605号房屋。那么作为秦明芳，他不是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因为离婚诉讼他只有 两个人 当中，一个男方一个女方，他不可能有第三方。 对， 所以作为秦明芳呢，他要主张605号房屋的权属的话呢，他呢应该是另案进行起诉。把女婿女儿共同告上法庭，认为这个房子是借名买房法律关系，要求这两个人呢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将房子过到他名下。所以他应该是另案进行诉讼。 那是要等到他们离完婚之后吗？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他不要等到离完婚以后，万一法院要给他分割了呢？ 对对对， 是吧？要分割了以后，你再另案再起诉的话，法院都已经处理完了，你再另案诉讼的话，这难度就比较大了。 比较大了。 那么最好呢，就是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那么他呢就到法院呢再另案起一个诉，就以借名买房的这个理由提起诉讼。然后呢，把起诉状呢交到审理张雪和程鹏案件的这个法官手里边，就告诉他，这个605你不要给他们分割，我已经另案诉讼了，你这个案件当中呢就处理离婚的事儿和其他财产的分割，不要处理我这套 这个房屋。 那么一般法院呢，一看他对这个房子有争议，已经另诉了，法院就不再在离婚案件当中处理这个605号房屋了。那法院呢就是该离婚就离婚，就处理离婚的事儿，如果没有争议的财产，法院在离婚的判决当中就一并做出分割了。所以呢这个605号房屋呢，法院呢在老太太起诉之后就不再进行分割了。当然假如说老太太如果胜诉了还好，如果败诉了呢，法院驳回，认为借名买房不成立，驳回了他的诉求。那么作为这种情况下呢，可能离婚案子也处理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女婿呢可以另案再起诉他的女儿，对这个就是在离婚过程当中没有分割的共有财产可以再主张一次分割，因为他当时没分割这个605嘛。所以呢这个房屋呢，如果秦明芳胜诉了以后，就可以判决让法院判决把房子过户到他的名下。如果他要败诉了呢，即便这个离婚官司处理完了，他的女婿仍然有起诉他女儿的权利，要求主张对这个房子进行分割。 没错。那如果比如说哈，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来得及，这个法院已经把这个房子判决给这个夫妻二人这个共同财产了，然后并对房子进行了这种分割，那这个老太太还能主张这个房屋的这种权属吗？ 那因为这个呢，他得把这个判决得撤销掉，对于财产部分的分割要主张撤销掉。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法院已经对这个605号房屋进行了一个分割，那么已经判到了，可能就是判到了一方名下，已经处理了。这时候呢，他如果认为这个法院处理这个605号房屋不当的话呢，他认为是他的，法院就不应该分割这个605号房屋，他可以要求对这个财产分割的这个判决，那么要求予以撤销，因为这个判决可能损害到他的利益了。所以他可以请求法院来撤销这个判决书。 好的。那比如说如果这个夫妻双方都主张秦明芳的出资是一种赠与，那他的女儿这种主张是否会对这个老太太不利呢？ 我觉得不会影响虽然这个秦明芳的这个女儿和老太太主张的不一致，这个呢并不影响到秦明芳的权利的主张。因为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秦明芳主张这个房子是归他个人单独所有嘛，他主张借名买房嘛，归他单独所有。那么女儿呢是主张是归他所有，所以他俩的观点本身就不一致，所以他女儿的这种主张和他没有任何的这种对他没有任何的不利啊，所以不影响他的主张。关键是他俩的观点并不一致啊。 所以就是这个倒是不影响， 不影响， 不影响， 不影响。 然后这个秦明芳呢，他老太太没有这个购房资格嘛，这个能要求将这个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吗？ 这个问题我也说一说，就这个借名买房的问题，关于实际购房人，如果把出名人告上法庭，在没有购房资格的情况下，能否主张法院判决过户给他？这个当中呢，因为我们处理了这个接触了很多的借名买房的案例。可能每个地方啊，就是北京市的法院每个区掌握的标准还不太一样 还不太一样。严格来说呢，这个他是限购令之前进行买房，那时候北京是没有任何的限购政策，是没有购房资格要求的。严格来说呢，是不受购房资格的限制，但是有个别法院啊，北京市的个别法院，他们的要求呢还是要有购房资格。我不管你是限购之前还是限购之后，出现的进门买房的情形，只要你要求过户，我都得要求你有购房资格。所以北京的个别法院大概有一两家法院吧，不多，是要求你必须得有购房资格的。但是多数的法院，他们要不要购房资格，他们是看你这个进门买房的时间。如果是2011年2月16号之前形成的进门买房，那时候由于国家限购政策没有出台，所以他们认为是不需要购房资格的。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你得看具体哪 具体问题， 因为它掌握的标准不太一样。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判决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房子可能还真的是在限购令出来之后，然后但是这个人呢他又没有这个资格，那这个房子就这么搁着吗？ 那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无法主张过户了，因为首先你是限购之后，那个进门买房，你又没有购房资格，首先你这种进门买房就规避了限购政策， 对， 所以这种行为呢的话呢，你主张过户呢，必须在诉讼的时候你得有购房资格。 那也就是说，这房子可以判给老太太，但是呢，就是你现在没有资格过户，就只能先这样， 不可能判给 他，那就不可能判了， 因为你过户实际上就是你理解的，就是判给他， 就判给他 过户，但是由于你没有，比如说这是限购之后出台，这个进门买房。那么你没有购房资格，那法院就没法判决把这个房屋过户给你。那么老太太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实践当中也想出了一些办法。有什么办法呢？那么我们可以让法院认定他们存在这个建民买房的这个口头合同关系。可以让法院确认 存在这样一个关系。 只是我现在过不了户，我没有购房资格。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接触过，当时也是遇到这种问题，对，没有购房资格。但是当时那时候这个老到我们这儿来闹。说他的房哄我们走，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这律师你能帮着我们诉一诉吗？这个问题怎么着能把我这个房子保住，不让他到我这儿来闹。后来我说你要过户，你没有购房资格，咱这个房子还这个所在的这个区还要求有购房资格，所以我说这个还真是你要过户达不到你的要求。后来我跟他想了想，不行，咱就确认一个双方存在一个口头借名买房合同关系吧。这样的话有那么一个判决认为你们双方有这种达成的这种合同关系，他以后到你这儿来闹啊，要求你腾房啊，到时候你就比如说你打110或什么的，到时候就 都比较好用了。 所以就像主持人说的，如果过不了户，这种情况下怎么来解决这个纠纷问题呢？可以打一个确认合同效力，存在一个合同，然后再确认这个合同效力有效。 然后那还有一个啊，就比如说这个房子的银行贷款，就刚才不说也是在还嘛，如果没有还完的话，是否会对这个老太太主张房子产权会造成影响呢？ 会造成影响。 但是这个房子并不是这个老太太一直在还吗？ 是她在还。假如说这个房子还是咱假说是没有还完，她是一直在还，还没有还完。那么比如说发生了这种房屋权属的这种争议的话，老一般这种案件呢会把银行作为一个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追加进来。那么如果实际过房人想让出名人过户给他，那么他得向法院表示他能够带这个出名人来偿还这个贷款。这样的话呢，作为银行，那么他的这个贷款还清了，他的抵押权可以解开了，那么法院才有可能判决过户给实际购房人。所以你到了法庭上就得把银行作为一个第三人追加进来，然后到了法庭上你要表示我能够把贷款全部一次性还清。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就会做出一个判决，就是判决由原告偿还贷款，然后银行收到这个款以后呢，配合办理解抵押手续。第二项，在抵押收益解除完毕后，那么这个被告配合原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就会出这种判决。所以呢，你的一个前提就是要能偿还 房子贷 款。 好的。然后还有啊，就是老太太因为年龄大了嘛，她贷不下来款，如果是借自己女儿的名义买房的话，风险是不是就更小一点了？ 是，她这个案子当中呢，为什么她没有借自己女儿的名义来买房，那么而是借女婿的名义买房，实际上他们还是对购房的政策不是特别了解。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用你女儿的名义来贷款，问你女婿啊，是吧，你登记的房产人登记在女儿的名下，你不是更有保障吗？ 对呀。 他说我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因为女儿名下已经有一套贷款了，还没有还清。他怕到时候影响到他这个贷款能不能下来。或者是一个银行的贷款利率，所以会不会高，这两个因素来考虑，直接 以女婿的名义来贷款，因为女婿名下没有做过贷款。 嗯， 实际上呢，他这种理解方式啊，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啊。因为做贷款的话呢，因为你女婿和你女儿已经结婚了，如果你以女婿的名义来贷款的话，那么你女婿女儿的这个是要作为共同贷款人来进行审核的。 嗯， 不是他想象的那种情况，就是你女儿的这个原来贷过一次款还没有还清，也视为你女婿有过贷款记录没有还清。 嗯， 所以他这种理解呢，实际上是理解错了，实际上是理解错了。 嗯， 如果你比如说要登记他女儿名下的话，这个问题就 好解决， 好解决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出资是出的全资，又登记在你女儿名下，到时候咱们直接适用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 嗯， 就是父母出资登记在 自己 女儿名下，这不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作为女儿的财产， 对， 不是也能解决你这个纠纷吗？ 是， 所以他当时如果登记在自己女儿的名下的话，他就只打一个出资就解决问题了，只要证明这个钱是老太太出的，那就是女儿的个人财产，就不用按建名买房这个思路来打了。 没错，嗯，所以啊，就是大家以后在买房的时候，可能还得多方面的得考虑， 多咨询咨询， 对，多清楚啊。 你不是因为他主要是还是对购房的政策不了解，所以才产生了这种错误的这种意思表示。 对对对， 导致了出现这个纠纷以后自己造成的这种被动局面啊。 嗯，那像这种建名买房啊，当然肯定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建议大家是建名买房啊。 对对对， 所以说建名买房呢，在哪些法律会有一些风险？那为了这个避免各种法律风险吧，我们有哪些这个防范的一些措施呢？ 建名买房最大的法律风险就是很多建名买房他们都是熟人之间、亲属之间来进行建名购买。 对，一般别人不认识也不敢啊。这 对，80%以上的建名买房都没有协议。当然，你说现在建名买房的肯定有协议，因为房价一套房子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都会签合同。在早的时候，在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建名买房，那房子本身就不是特别值钱，那个基本上就没有人签协议。 嗯， 所以我觉得建名买房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没有协议的话，那么在若干年以后这个房屋升值了若干倍，那么作为出名人到时候反悔，因为你双方没有协议嘛，他就主张这个房子是归他个人所有啊，你的出资，那么双方就是一个债权债务，你出了多少我还你多少啊，你证明不了建名买房，那就是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这房。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是出名人在房屋上涨之后赖账， 嗯， 不承认建名买房，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风险。 没错。 嗯， 那北京法院一般如何来认定这个建名买房？而且建名买房比如说建名购买的这种商品房和建名购买其他性质的房子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啊，这个建名买房呢，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呢，他怎么来认定这个建名买房呢？他有如下的几个标准。第一个呢，你必须得出资是实际购房人出的资，如果是人家出名人也出资了，双方都出资了，这就不是建名买房了。所以这个出资必须是由实购房人全部支付的房款，这不能出现双方共同出资的问题，这是一。第二个呢，法院考虑这个房子谁占据谁使用，到底是实际购房人来使用还是人家那个房屋的登记注册人来使用，是吧？一般实际购房人他又出资他又占据房子，说明这个房子是他的。 嗯， 哎，所以房屋的占据使用也非常重要。第三个呢，就是购房证据的这些原件谁来持有。那么一般呢，谁买房子谁会拿着购房合同啊、购房发票甚至是房产证的这个原件，因为他买的嘛，肯定就是房子归他所有，那他就拿着这些购房手续的原件或者是权属这个证明权属房产证的原件来表示这个房子是归他所有的。那么第四一点呢，就是看这房子到底谁装修啊， 嗯， 哎，谁支付这些这房子的各项费用啊，是吧？一般谁的房子谁装修，别人的房子是吧，那个本人不可能去装修，所以这个装修也是法院认定的一些标准。 哎， 所以一个建名买房的认定啊，法院会结合多种因素来进行考虑。 嗯，那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商品房和其他性质的房子，这个其他性质房子可能就会有很多嘛，对吧？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过， 对对对， 你要根据你不同的这个房子的性质来看这个建名买房是怎么来去认定。 对对对， 对吧？你像现在就是一些这种，比如像经适房啊，是吧？ 对， 这个公房啊啊等等，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种商办类项目，是吧？它可能其实也会存在这种问题。 对，因为你不同的房屋的性质，那么可能导致你这个建名买房的效力不一样。 嗯， 如果咱们普通的商品房建名谁都能买，是吧？你建名买房的话，那么可能这个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那么这个建名是有效的。但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房产，比如说两限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 这些房屋都是保障性住房，这种保障性住房只有有购买资格的人来进行购买。如果这些房子借别人的名义来进行购买，可能会导致你们的借名行为是无效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因此借名买房，我们首先要看你是借什么样房屋的性质来进行购买，那么可能最终影响到你合同效力的合法和违法。 没错，当然了，这个又话说回来了哈，还是不建议大家借名买房，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这个不合法的一个行为啊，就是 它主要是产生一种风险， 对对对， 产生一种风险，一种不确定性。上次我接触了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借名买别人的房，后来那个出名人就反悔了嘛，就把这房子，因为房产人登记在他名下嘛，他就啪啪啪找小额贷公司借了好多钱，借了两家小额贷，后来这个房子还不上贷款了，那小额贷就起诉了， 是 起诉了以后，因为他占着房子嘛，那肯定那个房屋的产权登记人肯定败诉了，然后就找这个住房子的这个实际购房人让他交房，这实际购房人一看这就目瞪口呆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我的房子我出的资，怎么最后是别人来起诉我，小额贷公司让我腾房呢？ 对 啊，这个事儿还最后这电视台进行报道了，这次电视台报道了， 对， 就最后当然房子最后是没腾成， 没 腾成的原因呢，就是当时因为他这个买卖在先，我又让他打了一个借名存在双方一个存在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那么最后呢有那么一个判决，再加上这个也有舆论导向吧，电视台也进行报道，最后这个案子的这个法院的副院长亲自的这个了解这个案子的这个情况，觉得这个事儿对人不公平，最后就不再腾房了，对人家太冤枉了，这个事儿 确实是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明天再见。 是神仙，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是谁？又爱又恨。